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，想不起永不放弃，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，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，牵手再努力。 你那层钻戒以后不我相恋， 我的统统是你的没有期限， 曾勾牵我们逛地球一圈， 我想父亲我的父亲，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，这一路有些近 有些远 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，想父亲永不放弃，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，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，牵手再努力。 有谁与 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，想不起永不放弃，不计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，不计划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，牵手再努力。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着你，一直到 你当爷爷， 你当奶奶，还是老夫老妻。

清明小长假来汇金标志，汇金标志南北双店共献礼，空间远远超出你想象，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狂奔天涯，看英雄岁月 吹你的歌。星星月亮流萤灯火，都像你的烟火，在那闪闪烁烁，你无所不在，我无从怕无躲，这才知道千古的长远从时间开始。我天上人间，我们注定要携手要怀疑为了什么，今生一劫我就为你失魂落魄，不要问以前曾否见过，别怪我痴痴狂狂为你着魔，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，记忆里还有电光石火，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，纵马红尘万里江山，不如你的笑我，狂奔天涯看英雄，岁月多寂寞，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，你的歌，星月亮如影灯火，都像你的烟波，在那闪闪烁烁，你无所不在，我无从怕无躲，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。 云一朵，不敢 你是我心中云一朵，不敢再问你的行踪，什么时候才能打开眉 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，车窗